锵锵三人行，感觉是这个欧洲杯点燃了徐老师的生命之火，是吧？到我们这儿，导演发现你困了， 没球看的时候都很困，一有球看的时候就精神。 当意大利那个传球刷一下，精神就。 你能给大家报告一下过去这个十二个小时你的这个时间表吗？ 哦，那就坐飞机嘛，坐飞机。 你今天几点回到香港？ 对，我昨天晚上回到香港，但是那个。十二点多那个瑞典那个比赛我就没怎么仔细看啦，那个无所谓了。三点钟意大利的比赛是要看的，看到五点多钟，然后的闹钟要叫一叫，九点钟这个勇士 在看 NBA 这一场， 总决 看完了嘛就来录节目，是这样啊。 你为什么觉得就是你活得要这样绝望吗？ 没办法，这个生活中的弱者一定要靠球场上的强者，我们来寄托获得一点活下去的勇气。 而且你怎么会说人家生活绝望？人家生活多有希望，每年都可以等待一件事的发生，你有什么值得等待的？人家年年可以等 NBA 季后决赛。 这就绝望啊， 对，你就太绝望了。都文章底下看，我们当球迷的人都有希望， 是， 所以我今年还得活着，因为这个欧洲杯还没打完，对吧？ 所以一定满足广大球迷。 看到好的球赛的时候，在想，哎呀，是亏得有这些东西，才值得我们活下去。 好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集这个讲球的，这个欧洲杯的，对吧？ 对， 满足这个广大的朋友。当然，在这个之前呢，我们先要谈谈这个更广大的朋友，因为他们有可能面临这个不安全，对吧？你知道，深圳有一个警察，因为一段视频。现已被停职啊，然后呢，保安分局的局长是看到这段视频之后，他的反应是愤怒。他说，保安警队给每一个警察看这段视频，我们保安警队没有一个警察认可这是对的。我们对于犯罪分子要绝不手软，但是对于群众，我们应该口软。就这个视频里表现出啊，就这名被停职的警察呀，对于这个群众，其实就是俩姐妹是吧，对于假姐妹这个口硬能硬到什么程度，甚至让我产生了像是夫妻吵架的幻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俩女孩，哎，现在人民群众手中有了武器，有了利器，有了手机，她在拍， 好像这事儿时候还又多了几段类似的视频出来了。 同一个事件吗？ 不不不，别的地方也是针对这种警察执法，最近又传出了几个视频。不过我觉得这个也给大家一个教训，就警察以后要拿人问，首先看手机在哪里，先交出手机。 对，对，我想到的就是这样。假如警察抓我的时候，我敢不敢拿手机？我一拿出来，他会不会一个擒拿，啪叽就把我手机抢了？ 我见过， 然后赶快删。 我跟你讲，我亲眼目睹过。我前阵是在路上，在北京。路上边，然后看到我们那个小区那，就我们公司附近小区那，然后有人被带走，然后呢，就大伙在那边瞧嘛，就是我们瞧热闹，群众看嘛，旁边看，然后有人在认识那个被带走人嘛，就出来说两句怎么着，然后警察就说：“你说什么？你再说，我依法连你都抓。”然后我当时呢就忍不住，我多了一句嘴：“你依什么法连他都抓？”你还吵，我连你也抓，就是旁边有人拍嘛，拍什么拍，都抓， 感觉像比较粗犷的足球裁判， 对， 给一黄牌， 黄牌， 给一黄牌，你抗议，再给一黄牌，对对对。 但是我真是不知道一个问题，这里边关联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警察抓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权利拿手机拍？我说的意思，你比如说这姐妹俩可能是基本良民，对吧？哎，你这个他就要当成一个法规的话，它涉及到比如说要是犯罪嫌疑人呢，要是暴力犯罪嫌疑人呢，他在被跟警察枪战的时候，他自己有权拍吗？ 哦，我最近看到矛盾的想法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矛盾的说法，我看到有有的地方的公安局公布的一些的管理办法是说他们不能，但是你知道这是管理办法或者一个政策，但是有律师就说出来，其实是法律上是赋予大家这个权利的， 这个是好好澄清一下。但是实际上我就不敢的，我要是车停下，警察从后面叫我来，要你拿出你的驾照，我拿出个手机拍他，我才不敢呢，对不对？ 对，那个时候我也经历过。我跟你说，咱们这 我们动都不敢动，对吧？就那个警察就说，还得说什么连你也抓上， 动都不敢动。而且就是人在那种情况下呀，就是其实我就前一阵那个雷洋那个哈，雷洋都算是 敢反抗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哎，就是他怕不是警察，或者是怎么着， 他怕被栽赃， 作为报警啊，或者什么的，他敢。还有这几天还出了一个事儿，就是这俩小不就是说深圳这个这俩小女孩，他们后来诉称就是说警察没有出示警官证，他们也怕。 我们平常什么时候敢叫警察出示警官证了？他一穿警服，我们就当他警察了，一般都是这样。 不，因为主要而且还会有时候是很多便衣。 嗯， 那他便衣，他说是警察， 雷洋就是碰到便衣， 也我也见过这样，他说是便衣嘛，那他说是便衣，就比如说那天说要连我都抓，那个就是个便衣嘛。我当时就有人小区里头都邻居嘛，有人就说那警官证啊，警官证啊，我要什么说什么，就骂。那你但问题是我们只能凭这个气势判断，哟，这么凶应该是警察。 没事，这个气势，我跟你说，不管是便衣还是警察，几个四个人站在你的四角，康熙拿你什么看看，让你掏什么看你就乖乖掏什么看。 我从小学会 人是完全被震慑的。 我从小学会的这方面的哲学就是说态度要好，事情不论大小， 没错， 主要在于态度。警察把你自行车扣了，那你跑过去说啊，警察叔叔，对，我们刚刚离开，什么什么什么。 当年我这个离开家门独自就走向社会的时候，我父母亲就给我送我两句话，在单位里要听领导的话，出去别跟警察吵架。 押韵， 这多管用，管用了几十年是吧？ 横行天下，行天下。 在单位里听领导的话，出去 别跟 警 察 吵 架。没错， 横行天下都不怕。 对，所以我今天活得这么滋润吗？ 不能，就是不得罪警察。 横幅就是横行天下。 对对对， 旁边两个， 我活得很滋润，而且呢，我比我父母亲做的哈说的还做多了一步。 怎么了？ 我呢？ 看到警察就打哈？ 不是，我主动的呢，交了一些警察的朋友。 哎呦！ 你以为你局子里有人就行啊？ 不是，局子里有人没帮过我，但是呢，我确实因为我认识的一些警察朋友啊，我也得说说他们的立场。就是你知道，有的时候啊，你看，你包括香港警队就经常说，我发现叫纪律部队，这个军队啊、警队啊，或者他有一个他内部管理上，我发现他特别重视一种士气。就警队士气。哎，这个你怎么拿捏？在群众的投诉和打击下，你又要让他呀，这个按照规矩去执法，但是你又不能 让他说的头当做人嘛。 你比如说，我看见一些个这我的一些警察朋友，他呢也说啊，说你说你们我们这警察容易吗？说这个真的要跟歹徒枪战的时候流血送命的，那也是我们基层民警啊。你们这个公知，你们上去挡子弹去啊？所以他说的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比如说，好像说这个，比如说公安部2000几年，我发现很多事儿咱就不知道。公安部2000几年有过一个他的操作规程，其中似乎有这样的条文，就是说穿着警官服的，在某种情况下不是必须要出示这个警官证。当然这个要请教警专业公安了，对吧？ 那你警官服可以造假呢？ 所以这就是个问题啊！ 今天那么多，我们前这几年不也听过一些新闻报道，就有假装警察吗？ 这种情况倒是比较少，但是现在比较多的情况是，有很多保安啊，什么协警啊， 你分不清， 跟警察的衣服做的差不多。你永远搞不清楚一个人站在片上，对不对？ 真的是搞 不 清， 差不多。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， 全是穿制服的。 对，而且还不穿制服也行。比如说，我们不是见过有一些，比如说抓上访的，然后他说我们是来执法，有人问说你到底是什么部门来执法？他说协助警方，就说什么？就有些是公司嘛，就外聘的，你知道？比如说这几年城管也是，城管你也搞不清他是真城管假城管，因为这几年比如说城管出事儿的。然后后来被查出来，那个城管也不是体制内城管，他是编制外聘的。那他到底是什么呢？就今天有时候这个真的弄得挺乱。不过你刚才说警察，我也认识一些警察朋友，我也见过他们执勤的，真是够呛。就你们上海呢，比如说上海，比如说每年元旦啊什么，不是有一些晚会，人一多，哎呦，我有正好有一年在那，我就碰到我那几个朋友，听他们聊那苦的呀，主要是什么？中国人呢，你说他怕警察吧，但你也别真以为人人都像我们这么样见了警察就怂了，不是的，也有很多我们老百姓名气还是很强悍的。 像深圳的两姐妹啊， 对，两姐妹，对， 就比如人一多，警察那边喊呢，说大家不能往那边走，然后群众就不管，照冲啊，喊啊，骂回去啊，什么都有。 就主要是中国人老百姓不是很容易产生自己的秩序跟自律，那每次都要警察来协助来调度来管的话，那时候冲突就很厉害，但警察还人少，你还不一定能骑得住群众。 所以呢，你这就有我认识的就一些搞刑侦的这个朋友哈，你我要跟这些兄弟们说啊，没办法，时代在变化，你这个过去的一套啊真的慢慢就行不通，因为我知道他有这个苦衷，就是说哎，如果全依法依规，把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条文一个警察完全做足了，他就说这就会导致我们破案率降低， 什么事情办不了了， 就可能这个案子很难破。可是呢，我就说啊，这个事情没办法， 对，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，就你要文明，而且你比如说， 法治国嘛， 哎，你刑讯逼供为什么不好使啊？因为只靠口供也不行了，对吧？你不能说一个人只靠他口供你就能断他的罪，这是以前的那个年代了。你将来你都得把证据做成铁证，你才行。所以说，有时候你就是就跟这个反恐似的，你就有时候有这种两难呢、啊。那你该怎么办呢？我至少觉得。过去警察很多习惯，其实不就包括我们主持人也有很多恶习嘛、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在变化，你习惯的跟群众说话的方式，你习惯的那一套啊，还真就得改，要不然你连累你的领导，连累你们局子就抓瞎，这就现在看见的吗？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当然这个视频的眼睛是雪亮的啊，就姐妹俩拍下、咱们大家可以这个公断一下、这个警察说的到底是不是言语适当啊、可以看看。 好啊，你们不懂法律，我就教教你们，让你们长长见识。 你教你女儿，你去 把你那些跟艾滋病、跟小偷、跟那强盗关在一起去，我让你慢慢去享受。我告诉你，你看着吧。 随便你，随便你啊。 梁姐，你先别说话了。 你以为我是你什么人？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就是警察。 我谁让你什么关系？我谁让你跟你什么关系？ 你就必须配合我，你就记住这一条。今天是你自己犯贱， 你不要跟我说话，不要跟我说话。不要跟我说话， 梁姐，你先别说话了。 这怎么真是？ 真是，真是啊！你还不知道中国法律是怎么回事？ 我是不懂，没读书。 不懂没问题，不懂我教教你。 你不要说话了，行不行、啊？ 行。 梁姐，你先别说话了，你让他一个人说。 现在就是在对你进行盘查。 他不一定录吗？ 录，没问题，给他录。 可以录啊。我这也全程监控了， 我现在知道中国法律是怎么回事了。我就像那天看了一个，你是不是我依法连理？是，我有好奇他们依，因为我常常听警察说我们依法法律怎么样，这有时候真的会把一般老百姓吓坏了。哎呦，这法律好像还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恐怕还是警察知道的。 过去我们就代表人民判决你的死刑，啪就是一枪。 但那个人民是怎么回事也不晓得。 他完全颠倒过来嘛，平常是不是你有权保持沉默，对不对？ 对。 现在是这个被抓的人说，那你不要说话了，你保持沉默。 对，我听出来夫妻吵架的感觉。 这个女的好凶啊！ 烦了，这都你行了吧？ 你不要说话了，还吵什么吵？ 可是这事儿， 那个男的说我还说。 这个事儿我觉得还不在于这段话的粗暴，而是在于源头。就一直搞不清的就是为什么这两姐妹被盘查中途截下来，然后又被带走。一直民间的说法是说她们长得漂亮，就因为你听过这讲法吗？就我现在我也没看到她们样子，你见过吗？就一直说为什么警察好端端的会过来要查她们两个，然后发生口角带她们上车，这才是关键。就你警察到底在街上巡逻的时候，你依据什么去觉得这个人你该盘查，然后盘查途中你又依据什么觉得这个人应该带回警署来协助调查？ 颜值， 对，这就是问题。 咱们仨都没这个危险了是吗？ 照理说 我的长得 照 亮长得好回局里走走。 照理说呢，这真是都是警察的权利。你要是去美国啊，你去欧洲，警察要问你，你不会说你凭什么来查我？没办法的，这些呢，老百姓只能 那他可以说我怀疑你什么， 只能 他需要回答的。 这个因为警察的权利啊，其实 他不能不 说，他有他的尊严， 对， 他有他做事的权利。而且严格说来，在雷洋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有一条讲的不够，就是说，其实任何情况你拒捕啊，他都是可以。采用强力来制止于你。在美国，就算你一个人，警察叫你停住， 是 你什么都没做，但是你说我什么没做，我就拼命跑，那他就可以追你，甚至于他可以 开枪打你， 因为你为什么跑呢？ 对， 所以 正因为警察有这个权利，所以警察要慎用这个权利，就是因为你的权利是等于是皇家赋予的，在我们来讲是国家赋予的，所以你要慎用。他最重要的一句话呢，在这个视频里，你在这个前面，你们有没有看他最重要的一句话？我当时看他那个对话哈，我最重要，我觉得他最反规的一句话呢是，我怎么知道你们是女的？ 对对对对， 你把衣服脱下来看看，你们刚才去了女厕所了。 对。 那我当时呢看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，你怎么能对一个女的讲你把衣服脱下来看看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性恐吓。但是后来我看了这个录像呢，我又发现他后面有一句，因为他前面说你没出示证件，我怎么知道你是警察，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是对应于，就是说你怀疑我不是警察，那我还怀疑你不是女的呢，是不是这样一个上下文出现？因为那个女的听到， 我看过那个， 一个女的听到什么脱衣服那里，她也没有很生气，所以要是这样的上下文呢，我觉得那警察也没有，那当然是不恰当了啊。 对， 而且第二个他一个估计错误，你看旁边的警察提醒他说他们在录，那个警察很有信心让他们去录，换句话说那个警察觉得他当时在做的是没问题。所以这一条是非常重要，他也没有说就你们不可以录。 这个警察本人呢，据他自己的解释呢，他倒没把这姐妹俩当成颜值高的美女，他说我是把这姐妹俩当成孩子，我那是教训孩子的口吻，当然这是他自己的辩解了。 那为什么在街上随便抓两个，哎，这两个像孩子？ 而且似乎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当值警察呀，他也是个有压力的一个大叔，是吧？ 是， 我觉得他是在发宣泄他的一些压力，但是呢人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祸从口出，就像你发现了呢，还有那个眼毒的挑刺儿了，这里边还有一句话呢，说我把你们跟小偷跟艾滋病人跟做坏的人给关在一起， 好好享受一下。 好，你什么这一下关联到的问题太多了。 但是我还是觉得之前那句话问题比较麻烦，就是因为那个才是我比较关心的课题。因为我不知道大陆法律怎么样，比如说你就算在美国或者在香港，如果警察今天来盘查你，说要带你回署里面回局里面，他必定要告诉你他怀疑你牵涉什么事情，他要先讲这个，不能没有理由就把你带走。 对了， 那所以在香港，包括在香港现在警察老挨骂，但至少呢香港警察还会问，告诉你说我怀疑你，我现在认为你参与什么什么，牵涉什么什么什么，我要把你带回去调查。 OK，那假如说你带两个女孩子，是说我怀疑你们其实不是女人，然后进女厕，所以呢这就是在犯法或怎么样，你那这样子，那就哇，那你就什么，比如说怀疑我们进男厕的时候，我董文涛，我怀疑你 董文涛你是男的吗？ 你是男的吗？我就在带你回 去脱下来看看， 脱下来看看， 那是歧视变性人呐，是吧？而且 歧视男性， 或者说他能，比如说我要带这个漂亮姑娘在街上妆化的浓了点，他能说我怀疑你嫖娼吗？ 他们现在有的网友就是 这样，有的 按这个思路在， 所以咱们需要普法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咱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警与民呢，我觉得咱们都得知道一下，什么情形下警察可以盘查公民？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第一款，这四类情况啊。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，有现场作案嫌疑的，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，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，这是警察法里的。对吧？ 那这四个女好像都不符合，除非他们认为他们涉嫌。 哦，如果他们是男的假装女的进女厕，那就有可能涉嫌。 他这个 流氓活动， 流氓活动。 保安局长讲了，就是涉卡盘查并没有错，但是他是这个口头不当。比方说关你24小时，你怎么能关人24小时啊？ 他说最多只能拘留8小时。 8小时，如果是证明有犯罪嫌疑，这得补这个程序手续才有可能关人24小时。你这等于未审先未查先判呢，是吧？ 不，说实在话呢，现实当中如果碰到这样的警察呢，我也不觉得他特别糟糕。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工作的，而且这个也不像是一个很坏的警察，对不对？但是呢。这个一到网上，到了一个公众空间，要提高到 官司的这个成分的话呢，那就标准不一样了嘛。很多律师指出来说，警察除了必要的装备是不可以带额外的东西，他带了个手链，说这个是违法。所以这个警察最主要的，他是忽略掉这个一上桌面以后会发生那么多事情。不过总之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大的好事。 对， 第一，这两个女孩这种行为保卫自己公民权利，我佩服啊，我就不敢做啊。警察要是这样对我，我哪敢拿个手机吧？我肯定说，我没事啊，我要 不说能脱身就不错。 对对对，我是教书的，你别搞我别的什么的，对吧？这个值得表扬。第二，警察这个事情能够拿出来处理，教育其他的警察以后规范化这些言行，这又是好处。 嗯， 你看这个事情要是再和雷洋的事情 对 综合起来看，这就看得出我们国家现在在往这个司法这个怎么来说啊，公开对不对啊，文明执法的方向努力，太大好事了。 公安部怎么不请你当发言人呢？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，有人列近期备受关注的警权事件，就包括这个深圳女孩被查身份证，当然还有雷洋死在去派出所的路上。我觉得挺逗的是这个，说4月14号哈尔滨一个电台的记者随同当事人到辖区内的内陆港派出所采访，派出所所长表示不能接受采访，要单独跟当事人了解情况。在记者的沟通下，所长同意一名记者在不带摄像机的前提下陪同3名当事人进入，其后屋内传出记者呼救声，派出所所长正在屋内殴打记者。啊，据了解，所长已经被免职。我觉得，哎，咱们这社会各行各业都有一些暴脾气。 对，你看这新闻， 这个怎么像有点像周星驰的电影？ 是不是？你看任何事情，正能量、负能量就在这一句之差。你看他前面讲到这个传出这个打的声音，这是一个负面新闻， 对 对不对？但你后面加上这一句，对不对？这个被免职了，那我们知道这个事情，那就是一个正能量。 你说的特别对。其实我有一个就感觉，就是说中国的事情啊，谁也逃不出这个圈子里。 对， 我们都是中国人。你说警察好多不规矩的行为，哎，你个电视台导演行为都规矩吗？电视台主持人，你像我说话整天错落百出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它整个是个前现代国家的水平，所以我就觉得啊，在不断的这些事情当中啊，得到学习，得到进步。其实我真觉得警察这个事儿特别有必要，就是说，哎，慢慢的，咱通过这些事件，警方和我们大家都明白了，以后咱就互彼此之间都文明一点，对吧？你也知道，你要说像有些县乡镇一级的，那也不要说是警察了，我知道那有些村长就跟恶霸似的，那都达到强奸村妇的那个程度了，那你就咱们这国家得进步，我们不能老是这么 low 啊，是吧？ 我觉得真的是看地方，我觉得还真的中国今天是发展水平太不平均。 哎， 我觉得有许多大城市啊，或者像上海这些地方，从机场的海关到警察其实都非常高指数，就指数都平均来讲非常高， 是啊是啊， 非常非常不错。这我就很多很好的亲身经验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到了一些地方上头啊，那就真的是两码事儿了。我觉得，但我整个而言，我今天中国我是很多事是看不懂了。你比如说这些事儿，像我们刚才讲，都能坏事变好事，但我们的整个司法上面，我们的执法上面，是不是真的全部都很阳，一片阳光向好？我觉得很难讲。你比如说现在有时候我看到，一些嫌疑犯说是犯罪了，那么法院也还没审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警察就直接能送上电视台，呵呵，去说我犯错了，这是什么样的规矩呢？就是他这个警察能够把人那么送到执法，居然把他送到电视台，然后让他在审判前先承认自己犯错吗？ 那万一要说是他自己强烈要求呢？ 这也可以啊，但是问题就是说你这是很奇怪的事情，因为问题是人家连家人律师也都还没见到，你现在电视上见他，就我觉得所以今天很多事情我是看不懂了已经。 我觉得在具体执法过程当中，在临时现场的时候，有时候有过度过分，这还都可以理解，但是唯一我觉得是不能理解甚至不能原谅的，就是说为了遮盖这些小的措施和过度， 另外制造一些假的东西。那比方说我们有一个人啊出错了，当中有过伤了什么什么，那这个承认这个就是小事，那大家都还可以理解。但为了掩盖这个，去制造一些另外的证据，说他是另外一些事情，那后面这个就是主动做的事情，你明白吧？叫主动做的事情，那个这个知法犯法，那个这个就是最可怕的。 接下来还有。